第104集，给你一次机会。少群挂了电话，温小辉握着话筒发愣了半天。他叹了口气，决定找完洛毅就回家去准备材料。这样的机会正常人都不想错过，何况少群一番好意，他要是不去，保证把人给得罪了。也许现在离开一段时间对他来说是件好事。如果他既不能阻止洛毅，也不能做些什么，那么逃避可能是他唯一的选择了。到了洛毅家，他鼓起勇气按下了门铃。上次他把钥匙留下了，每次他都以为这是最后一次踏足这里，可事实证明他和洛毅的纠葛还未结束。 小辉哥， 温小辉一拳头挥向了他的脸。洛毅这次也没躲，硬生生受了一拳，身体倒跌好几步，眼神瞬间暗淡了下来。 长虹的股票被调查了，你还不打算收手吗？你不怕把你查出来？你现在可不是小孩了，该判什么判什么。 李硕为了讨好你，可真是不遗余力啊。 你又监听我电话？ 我想知道是谁泄露了那些事。原来是李硕。 跟李硕没有关系，是我自己查到了长虹集团，我只是跟他打听了一下长虹的股票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 你怕我对付他吗？我以前确实有这个想法，甚至已经开始策划了，还好你拒绝了他，看来他没死心呢。 你敢动离说一下试试，我跟你拼命。 放心，我现在没有精力管他，但我不想再听到他跟你胡说八道了。 他是胡说八道还是真的？ 小辉哥，这件事不是你该过问的，你来找我我很高兴，但如果你是来劝我的，抱歉，你要白费力气了。 难道什么都无法阻止你吗？你他妈一点都不害怕吗？你想这辈子都毁了吗？ 毁了又怎么样？不毁，我也没什么可期待的呀。 他看着温小辉，心脏一抽一抽的疼。 你还回来干什么？是舍不得我吗？ 你是我姐的儿子，你这么年轻，人生那么长，陪着一个五六十岁的人葬送自己， 你真是个大傻逼。 你怎么这么傻？ 你说什么？ 我说你太傻了，以后该怎么办呀？ 洛伊看向他的眼神同时融汇了温柔与怜惜，相当复杂。 你他妈比我更傻，纯傻逼。 你走吧，别再来了，你可以过得很好。 我要你停手，要么现在出国，总之你不要再跟长兴斗下去了。 洛伊低着头沉默半晌，才抬起头来，眼神变得坚毅。 我不想离开，如果你要我停手，你就留在我身边。 你他妈的！ 温小慧感觉心肺都要炸开了，洛伊居然拿这个威胁他。洛伊走了过来，修长的手指抚摸着他的脸。 如果你留在我身边，我就愿意为了你好好的生活。 你骗了我三年，还指望我跟你和好如初？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 对不起，你走吧，就当从来没有认识过我。 温小辉一把揪起他的领子，气得五官都扭曲了，拳头高高举了起来。洛伊闭上了眼睛。 温小辉的拳头握得死紧，指甲都陷进了肉里，扎着他的手心肉，阵阵刺痛。看着洛伊仿佛认命一般的眼神，他这一拳怎么都下不去了。洛伊是那么年轻，皮肤柔嫩的好像会发光一样，嘴唇嫣红而饱满，下巴上的一点点胡茬看上去都充满了青涩的味道。说到底，他只是个18岁的孩子，尽管比同龄人聪明、成熟、狠辣太多，可是温小辉这一拳终究是没挥下去。他推开了洛伊，单薄的胸膛剧烈起伏着，下巴线条僵硬不已。洛伊睁开眼睛，安静地看着他。 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对长兴？ 我联合了几家公司做空他的股票，简单来说就是我花10块钱控制他的股价，他要花15，我再花20，他再花25，一直这样涨上去，而股民不停跟进，把我们全部套住了。只要我一抛售，长虹就会破产，但如果长虹一直撑着，我们最后就会血本无归。现在比的就是谁先撑不住。 你怎么有自信能拼过他？ 我没有，所以这是一场赌博，我赢了他完蛋，就算最后我输了他也会元气大伤。 你就不怕他对你做什么？ 我敢做就不怕，我手里掌握的东西足够他一辈子出不来，所以他现在还不敢有什么动作。 温小辉感到背脊发寒，他无法想象现在的长行正在计划着怎样对付洛伊，那个人怎么可能任由洛伊胡来。 他让助理找过我，说愿意拿股份换我手里的东西。 那就给他，如果用这些手段能斗过他，我姐就不会。你想过真正惹怒他的后果吗？雅雅就是因为这个被逼到绝路的。 我跟妈妈不一样，妈妈最后害怕了。 她是为了你， 所以我跟她不一样。 收手吧，只要你收手，我答应你，给你一次机会。 真的吗？ 我要你保证自己的安全，不要再和他敌对下去，从此和他划清界限，互不相犯。只要你能做到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 他现在用尽一切办法也要阻止洛伊，他没能帮得了雅雅，不能再眼睁睁看着雅雅唯一的儿子也一头栽进去。 真的吗？ 真的。 洛伊一把把他拥进了怀里，表情五味陈杂，眼中充满了淡淡的哀伤。 小辉哥，你不该对我这么好。 我不是为了你。 温小辉推开了洛伊。 你什么时候能做到我说的？ 我会跟他再谈一次。 好，我要第一时间知道结果。 我可以亲你一下吗？ 温小辉伸手就要去打洛伊的手，洛伊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，一手按住他的后脑勺，用力吻了下去。当那两片柔软的唇贴上来时，温小辉不禁想起了他们曾经或温暖或火辣的回忆。两个人从亲密到疏离，也许情感上可以疏远，但身体的记忆却最不容易磨灭，因为只是一个吻却勾起了温小辉无数的念想。温小辉瞪直了眼睛，一拳捶在洛伊肩头。 有消息通知我。 离开洛伊家之后，温小辉依然感到很不安，他回想了一下，觉得洛伊答应得太容易了，毕竟洛伊曾经骗过他，因此无论说什么做什么，在他心里的可信度都要打好几个折扣。 他这次应该相信洛毅吗？但洛毅向他坦白了很多，尤其是从前闭口不谈的童年，甚至洛毅的忏悔与对他的渴望，看上去都那么真实而让他动容。也许洛毅还在骗他，可万一这次是真的呢？洛毅让他迷惑，让他畏惧，但同时也让他同情，让他怜悯。无论如何，他知道自己还在乎洛毅，不仅仅因为洛毅是雅雅的儿子，还因为洛毅是他，是他喜欢过的人。所以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洛毅自取灭亡。他觉得自己无法再和洛毅回到当初了，所以这次答应洛毅只是一个缓兵之计。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洛毅能平安，把雅雅没能活完的份儿都一起好好的活下去。到了家里，他没有上楼，而是鼓起勇气拨通了少群的电话。 说， 少公子，我还是不去法国了。 你再说一遍。 我家里有很重要的事，这段时间我真的走不开，我特别特别想去，也特别感谢您给我这次机会，但是我真的去不了。 拒绝这样一个机会对他来说也非常难受，可他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安心的离开。如果在他不在的时候洛毅出事儿了，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 哼，温小辉，你这个小傻逼，你会后悔的。 少公子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 温小辉虽然一直对少群没什么好印象，但始终怕他。但少群对他确实也是不错的，也没图他太多，因此他拒绝少群的好意，着实让他感觉愧疚。 温小辉，我对你仁至义尽了，你现在不去，恐怕以后也去不了。好自为之吧。